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顶端的环形俱乐部从同心圆变成偏心圆之后，反而做到了稳如泰山。但是环形俱乐部巨大的悬挑又给设计师带来了新的问题，设计师王冲就说了其中的一些细节。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突然发现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个圆环正好照到了运动员准备的时候出发的一个赛道上。咱们的张家口，包括像我们去北欧滑雪的时候，它很多房屋会有那个冰溜，在这个冬奥的时候会天就很冷，如果我们的冰环上面有冰溜，或者说甚至说是水滴滴下来的时候，那运动员他在以80或者60这样速度在入滑的时候，如果滴到运动员的脸上或者身上，就会给他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 崇礼在冬季的平均最高气温只有-12度，房檐上经常会结很长的冰挂。如果运动员在以时速60到80公里进行滑行时，刚好碰到掉落的冰挂，那么带来的伤害将是致命的。 上面一个是我们采用了电半热，就是它会在有一个低温的加热，防止雨水结冰，就是在顺着我们的排水沟，然后同时呢在水沟也有一个虹吸系统，将屋顶的水进行阻滞排放，通过我们的合金筒往后推到下面去。 解决了这个看似很小，实则却能左右运动员比赛成绩，甚至人身安全的问题之后，雪如意的重点难点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当然了，还有一些小巧思，我们留着明天的节目继续聊。以上就是今天冬奥加速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叫老二，在老北京的胡同里长起来的，从文革到现在30多年的经历，当初的同学各奔前程，不好找了。我的爱情啊，我深爱着胡同里的女孩，也是同班同学吴强，那个姑娘的漂亮。 老二，吃饭了。 哎，我快点说啊，这个吴强啊考上了大学，可我没考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吴强被同班同学小宁抢走了。然后发现大铃一声， 还吃不吃了？ 我先吃饭啊，到底怎么回事？您呢，慢慢听。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说《琉璃》，作者薛艳平， 第15集。 大铃知道再喝下去，薄心华又得找事儿，这是喝酒男人的通病。站起来想走，被薄心华一把拉住。大玲啊，说去上厕所，出了门一直就朝厂子里边走，是搬救兵去了。进了厂子大门，正好碰上从车间出来的于翠花，俩人站雪地里边，你一句我一句，正经起来。大玲让于翠花去馅饼铺子，于翠花不去，后来呀，还说了很多难听的话，大声的就骂起来了。车间里的机器都停了，都在这儿听热闹。大玲啊，木，心里一阵阵的发冷，浑身哆嗦，转身往厂子外边走，脑子里跟雪地似的空茫一片。撞上了猎取而归的薄心华，像只母鸡似的拦着大玲不让走。大玲绕过薄心华的时候，觉得这个男人呢很陌生。从三眼井出来，大玲沿着南河沿走，向右一拐到了宽街。他诚心绕个圈，并不急着回家，比平时早回，怕姥姥问。